天父，我们感谢你，当我们再一次来到主你话语面前的时候，我们恳求主你自己透过你的话语，你来光照我们，也透过你给我们的话语，你给我们有盼望，这个盼望是不至于使我们失望的，因为这个盼望是在耶稣基督里面，是在福音里面的。也为了主，你用你的宝血洁净我们，你用你自己的这个身体的破碎，主你自己来拯救我们，你为我们过的无罪的一生，把你的义归算给我们，说这一切都是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所享受到的。也求主你带领我们啊，让我们不但我们得到你自己的拯救，并且得到称义，被称义，并且我们继续在你的家中学习你的话语，明白真理。也求主你用你的话语把我们从很多过去的这种思想上的这种错误，这种思想上的这种包袱来拯救出来。愿你再一次的主你恩言临到我们的身上，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新约圣经里面讲婚姻讲的最多的，我上一个礼拜天讲过，是哥林多前书第七章。可是保罗在教导关于婚姻的问题呢，他不是从第七章开始的，他是从第六章的最后这一段开始的。那我们上个礼拜天我们就一起开始来看第六章的最后这一段。这个如果我们暂时温习一下第六章最后这一段，保罗在解决哥林多教会里的一个问题，就是他们当中有一些弟兄，他们在跑去找妓女。那保罗跟他们讲，你要逃避淫乱的事情，你不可以这样去做。那我们上次我们也讲了这个，他们做这些事情去找妓女的背后有很多的原因，其中一个是他们从一个这个充满罪恶的城市里面出来的。这个哥林多这个城市是在希腊的里面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港口，哥林多这个城市，所以那边有很多的妓女，而且这个水手上了岸以后就跑去妓院里面去找这些妓女。那另外一个原因，他们不但从这样的一个背景出来的，并且他们缺乏圣经的教导，他们对圣经里的真理没有这样子的认识。那另外一方面，我们也看到他们之所以会这样去做，因为他们受到希腊人的二元论的 dualism 的这个思想的影响。那在这个二元论里面，看灵是好的，而物质的东西是坏的。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他们会产生有两个结果，一个是禁欲主义 asceticism 禁欲主义。禁欲主义的话，我们在第七章开始的时候就看到有一些基督徒他们结了婚了，可是他们不同房 ，OK， 那他们没有过这个夫妻的生活。那保罗说，这样做是不对的，你不能可以彼此亏欠对方。那另外一个路线的话是纵欲主义 ，hedonism， 纵欲主义。纵欲主义的话，我们就看到这些人他也不结婚，然后他们跑去去找妓女，跟妓女苟合。那保罗给他们的这个教导是什么？你赶快停止这个事情。然后呢，你去找你自己的配偶，找你自己的配偶，在主内去找你自己的配偶。那今天我们继续要来看这一段圣经。那这段圣经里面，今天我们要在这段圣经里面去思考，到底为什么保罗告诉他们去找妓女，这个是错的。其实这一段圣经里面有很多的这个真理，我们可能从来没有去思想过，没有去学过。就是讲这篇倒不太容易，求你们为我祷告。这个为什么保罗跟他们讲你去找妓女跟妓女苟合的话，这个是错的。为什么？就是因为当这个两个人在肉体上结合的时候，这个结合不只是他们的身体是 involved， 而是他们的灵魂也 involved。 这个结合不只是一个身体上的结合，而是两个人灵里面的这个结合。那这个对我们这里大部分的人是从唯物主义的这个世界观里面出来的，所以这个我们如果我们带着这样子的一个包袱的话，我们很难去想象到这个圣经里面保罗在这里在讲什么东西。为什么呢？因为在唯物主义的世界观里面，我们会想这个两个人结合是肉体的结合，身体的结合，这个怎么他的灵魂也 get involved， 这个是哪里来的？为什么呢？因为唯物主义里面看这个 看这个人的话，只是看到他有身体，没有认识到他有灵魂这个部分。那在唯物主义的这个世界观里面，唯物主义的话，另外一个就是无神论思想 atheism， 同一回事情，就是在这个世界观里面没有一个创造宇宙万物的神，那人也没有一个来自于上帝的这个灵魂的这个部分。那在这样世界观里面，人只是被看成一个高等的一个动物而已，而不是圣经里面所讲的人是神按照他的形象所创造的。那圣经里讲人是神按照形象所创造的，人是 totally unique， 很特殊的。人在宇宙里面所扮演的这个角色是什么？是代表上帝来管理其他的万物的，这是人在宇宙里面这个角色。在创世纪一开始神创造人的时候，就看到人给这样子的这种使命。所以人不只是在圣经里的世界观，不只是另外一种高等的动物而已，而是它里面有上帝的形象在它里面，它的这个角色是来管理整个其他所有的这个万有。所以那如果我们没有这样一个世界观的话啊，那我们在唯物主义的世界观里面很多思想的话就会走错了。 OK， 所以在唯物主义这个世界观的这个之下的话，人被看成另外一种诸般动物里面的一种高等的这个动物。那当人看到其他的动物找很多不同的配偶交配的时候，人认为这是 part of nature， 而效仿他们的行为。所以的话，哥林多教会的哥林多教会不是受到唯物主义的世界观，而是今天有很多人就受到这样的世界观的这种影响。如果其他的动物也是这样子行的话，那为什么人不可以这样呢？所以这个感谢主给我们有圣经，那圣经神透过圣经来纠正我们里面很多的这种错误的这种思想。所以很多人受到唯物主义世界观的影响，或者在这个唯物主义世界观里面长大的话，他们的思想是什么？关于这个性生活，他说这是我的身体，我怎么样做的是我的自由。After all， 这是我的身体，这是我私人的事情，干你什么事情？这是我的 private thing。可是这个不是圣经里面的讲所讲的。圣经里面让我们看到，我们里面的灵魂是神按照他的形象所创造的。这个那到今天当两个人他们肉体上有结合的时候，这个结合不只是身体上的结合，而是牵涉到他们灵里面的这个结合。所以保罗跟他们讲第十八节，保罗说你们要逃避淫乱的事情，人所犯的无论是什么罪都是在身体以外，唯有行淫乱的是触犯自己的身体。那为什么保罗把淫乱的罪跟把其他的罪分开来？为什么保罗说你犯淫乱的罪的话是触犯自己的这个身体？因为当你犯淫乱的罪的时候，你整个人你的灵魂跟你的身体全部是牵涉到在这个罪里面。那我记得神学院里面我以前修课，当我们学习这个系统神学讲到人论的时候，有一个有很有意思的一个题目，这个老师在问我们，他说这个你跟我的灵魂是从哪里来的？我们知道亚当的灵魂从哪里来了，这个很简单。对，圣经一开始讲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知道这个亚当，然后对他鼻孔吹了一口气，他的灵魂就从那一刹那开始，他就成了一个有灵的活人。圣经里面是这样子讲的。好，那我们知道亚当的灵魂哪里来的？好，那你跟我的灵魂是哪里来的呢？是不是今天当一个女人她怀孕的时候，神又造了一个新的灵魂呢？那这个很好的问题。那可是圣经里面讲神创造宇宙万物以后，到了第六天上创造完了以后，上帝就停工了，他创造的工作就停下来了。那如果上帝创造的工作停下来了以后，那以后这个亚当夏娃他们的后裔这个灵魂是从哪里来的啊？这个问题是值得思考的一个问题。我不知道你们当中有谁去思考过这个问题，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在创世纪第一章里面，创世纪第一章里面有四个字关于上帝所创造的这个活物动物植物。上帝讲关于他们的这个他们创造的时候，上帝用了几个字来形容他们，是各从其类， each according to its kind。 Each according to its kind， 各从其类。这四个字重复的在创世纪第一章里面出现。那今天当一个动物，当它繁殖的时候，它繁殖的 procreation， 啊，繁殖 procreation， 上帝的 creation 创造已经停下来的。动物繁殖的时候，他们是按照这个原则各从其类的，各从其类的。所以今天你不可以拿一个长颈鹿跟一个大象两个去交配，因为他们不同类的，不同类的话就不能这个繁殖。那今天人繁殖的时候，他人也是受到这个原则的影响，人的繁殖也是各从其类的。那问题是人是哪一类的？人是哪一类的？人这个类呢是 one of a kind， 很特殊的，在整个动物界里面没有的。什么意思呢？如果我们有身体 ，OK， 好，那这个身体的话，生物学家说我们很像灵长类的其他的这个动物 primates，OK，、okay？ 所以我们跟这个其他灵长类的动物很多地方相似的地方。可是为什么人是这个是很特殊的这一类的呢？为什么？因为唯独人里面有上帝按照他的形象所创造的灵魂。唯独人有价值观，唯独人有这样子道德的这个思想。人是有位格的，人是一个 personal being， 人是有位格的，这个跟其他动物就不一样。那我们的这个 personhood， 我们这个位格从哪里来的呢？因为创造我们的神，按照他的形象创造我们的神，他是一个 person， 所以今天我们是 person， 我们是有位格的。所以这个因为是如此，所以人是很特殊的，我们里面有上帝的这个形象。因为我们里面有上帝的形象，所以人有这个尊严 dignity， 人有人权 human rights， 人今天有他的价值，他的 intrinsic value， 他的价值。为什么？因为他里面是有上帝的形象，他是神他的形象所创造的。那如果你没有这一切的话，那你怎么去 define human rights？这个人权从哪里来的？人的尊严从哪里来的？人的价值从哪里来的？如果你没有这些东西的话，你就要需要其他东西来支撑你。所以今天很多人他看人的价值是什么？看你银行里有多少存款，看你的条件如何，没有找对象的话条件如何，看你的学位有多少，看你是哪个大学毕业的，看看你是不是五子登科，有没有绿卡等等，或者是几分考进什么某某大学的等等，或者是你有多少钱，你开了什么样的车子，住什么样的房子，给你的老爸是当什么样的官等等，这些把这些东西拿来给你支撑你自己的这个价值。可是人本身，圣经告诉我们说人本身有他的价值，这个价值不是来自于外在的这个东西，这个价值是上帝按照他的形象创造人的时候，人本身他里面就有无限的这种价值 intrinsically valuable。 好，那今天人是很特殊的这一类，在整个宇宙里面只有很特殊的，在动物界里面没有的。所以亚当在动物界里面找来找去找一个配偶的时候找不到的，所以上帝一定要为他造一个配偶来预备一个配偶给他。那今天当人繁殖的时候，这个他因为他是有灵魂有身体的这一类的，有灵魂有身体这一类的。那在人类繁殖的时候，当这个精子跟这个卵子结合起来成为一个完整的细胞的时候，完整的细胞的时候，这个完整的细胞里面就有两个 component， 有灵魂有身体。在正常的情况之下，如果没有发生意外的话，这个完整的细胞过了九个月以后就从妈妈肚子里钻出来了。那我们在座的妈妈都知道，这个孩子生下来以后你塞不回去的，从此以后你就被判了无期徒刑。这个很重要。这个在妈妈体内的这个完整的这个细胞，上帝把它看成一个不同的 person。虽然它在母亲的体内只是一个细胞而已，可是在神的眼睛里面，这个细胞本身是个 different person。 不是他妈妈肚子里另外一组细胞而已。那我们怎么知道圣经里哪一个地方告诉我们说母亲肚子里的虽然只是一个细胞，那个细胞是个不同的 person， 另外一个人呢？诗篇139篇里面这样子记载，诗篇139篇13节说，大卫讲，大卫说，我的肺腑是你所造的，在我母腹中你塑造了我，我要称谢你，因为我的受造奇妙可畏，你的作为奇妙是我深深不能知道的，我在隐秘处被造，在地的深处被塑造，那时我的形体不能向你隐藏，我未成形的身体在你的眼睛早已看见了，为我所定的日子我还未度过一日，都完全记在你的册上。啊，这节圣经其实我们很多基督徒挺熟悉的。那大卫说，我在我母亲肚子里的时候，他说这个我未成形的体质你的眼睛早已看见了，他说我在隐秘之处被造，在地的深处被你塑造，其实他在用一个象征性的言语 figurative language， 他指的就是说我在母亲怀里的时候你已经认识我。所以当大卫用这个我这个字来指他还在他妈妈肚子里的时候，这个我这个字就是让我们看到他其实是一个另外一个 person， 另外一个人，而不是他妈妈肚子里的另外一堆细胞而已。那耶利米书第一章里面，这个先知耶利米他就记载了当初他怎么样被呼召成为传道人。耶利米书第一章里面他这样子写的，第一章的第四节，他说，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我使你在母腹中成形以先，我认识你，你还未出母胎，我已经把你分别为圣。哇，很多人分享说，我后来读了什么书，然后出去做了工，上帝呼召我走传道的工作。这个上帝呼召耶利米做传道的传道人是什么时候啊？他在妈妈肚子里的时候。那上帝说，我使你在母腹中成形以先就认识你，你还未出母胎，我已经分别你为圣。所以这几节圣经告诉我们，其实如果你去读新约里面看保罗的呼召成为传道人的话，也是上帝在他出生以前把他分别为圣，已经有这样子的这种呼召。所以的话，这个让我们看到什么？我们看到一个人他还没有出生以前，他在妈妈肚子里，上帝已经把他看成另外一个 person。 那今天两个人他二人成为一体的时候，这个一体不只是身体上的一体，而是两个人的灵魂上的这个一体。那简单的来讲，是两个人的生命合二为一成为一体，两个人的生命成为一体。那婚姻是什么意思？婚姻是两个人还没有在身体上二人成为一体以前，在公众人的面前，在神的见证之下，两个人彼此互相委身于对方，而这个委身是全人的 ，totally， 全人对对方的这个委身，而这个委身是两个人的生命要彼此委身联合在一起，而且这个联合是永远联合下去，直到死使我们分离，一个 lifetime commitment。那这个是在二人成为一体，肉体上成为一体之前。这几节圣经让我们认识到什么？认识到就是说，当两个人二人成为一体的时候，他们不只是他们的身体是成为一体，他的灵魂也是成为一体。所以今天当一个人他如果是性犯罪的这个受害者的时候，也许一个女孩子她被强暴了，或者是一个男孩子他被 sexually molested。这有过这样子的这种受害的经验，他们的这个受害不只是身体上受害，而是他的灵魂也受到伤害。所以这个事情过了很多年以后，这个医生可以检查他的身体，说这个人现在身体上没有受到这种损伤，可是呢，他的灵魂，就是说他的这个 emotion， 他的这个 personality， 他这些东西是一辈子受到这些事情的这个影响。 那这个也是唯物主义看人没有办法解决，没有办法回答的一个问题，没有办法解释的一个现象。今天一个人那他被强暴了，然后医生然后检查说哦他已经身体上已经恢复了，那为什么他的 emotionally 他会有这个 trauma， 为什么会是这样子呢？就是因为唯物主义没有办法解释，对这个人的看法是错误的，这个看法是错误的。那今天两个人在婚姻以外有肉体上的关系，那结果是什么？结果是今天很多人在结婚以前他们已经有，尤其是这个像美国这种地方的话，有很多已经有很多 sexual partner， 已经跟很多人有发生过肉体之间的这种关系，一夜情啊，已经有很多人发生肉体之间的关系。那他们发生这个关系的时候，他们不只是肉体上的联合，而是灵里的联合。结果他们分手了以后的话，结果是什么？结果好像是什么？好像是他们跟很多人结了婚又离了婚一样，差不多是这样的。虽然法律上他没有结婚，可是从上帝的设计的角度里看，他们两个人身体上联合的时候，就好像他们已经结了婚一样。那结果是什么？结果是他们对自己造成了伤害，然后对对方造成了伤害。那如果再延续下去的话，这个伤害不只是暂时的，而且是长久的，甚至会影响到第三个人。为什么？孩子，影响到他们的孩子。如果怀孕的话，如果没有怀孕的话，影响到将来这些人结了婚以后他们的配偶间接的受害。所以我们是活在一个堕落的世界里面。那现在我明白这个道理了以后，我们就明白为什么保罗他在这一段圣经里面讲，保罗说你们不知道那与娼妓苟合的就是与他成为一体了吗？所以他们跟娼妓苟合的时候，他们是灵身体跟灵魂两个跟娼妓联合在一起，这是个很严重的问题。可是还不是最大的问题，这是个很严重的问题，可是还是不是最大的问题。这个最大的问题是什么？保罗说当你跟娼妓苟合在一起的时候，耶稣基督也跟这个娼妓苟联合在一起。问题在这个地方，因为这些人是基督徒，这些人是基督徒，当他们去找娼妓跟娼妓联合在一起的时候，耶稣基督也直接跟娼妓联合在一起。那这个东西怎么个解释法？为什么是这样的？你看第十五节，十五节保罗说你们不知道你们的身体就是基督的肢体吗？这样子我们可以把基督的肢体当作娼妓的肢体吗？当然不可以。你们不知道那个娼妓苟合的就是与他成为一体了吗？因为经上说你们二人要成为一体，但是那与主联合的就是与他成为一灵了。你们要逃避淫乱的事，人所犯的无论是什么罪都是在身体以外，唯有行淫乱的是触犯自己的身体。你们不知道你们的身体就是那位住在里面圣灵的殿吗？保罗说我们可以把基督的肢体当作娼妓的肢体吗？保罗这句话什么意思？为什么这个保罗跟他们讲，当你们与娼妓联合在一起的时候，耶稣基督也与那个娼妓在一起？为什么是这样的？这个牵涉到一个很重要一个真理，就是说，当一个人得救的时候，当你跟我信耶稣得救的时候，我们之所以会得救，是因为我们与基督耶稣联合在一起。我们之所以会得救，是因为我们耶稣基督联合在一起。We are in union with Christ。这个我们主日学，现在在读救恩论的书，再下去的话，有一章救恩论里面有一章讲这个与基督联合 ，union with Christ， 这个很重要。所以我们学教义不只是一个理论的东西而已，这个教义一个 doctrine 是很实际的。那保罗在这里，他引用的这个教义就是 Union with Christ， 与基督联合。所以新约圣经里面，当保罗讲到在基督里或者是在他里面的时候， In Christ， 保罗的这个意思就是说 being in union with Christ， 就是你在与基督联合在一起，你与基督联合在一起就是在基督里，就是这个意思。那这个名词，这个 union with Christ， 与基督联合，这个也可以称之为 communion with Christ， communion with Christ。 好，这个与基督联合不是一个人信了主以后去追求的一件事情，不是一个人信了主以后去追求的，透过自己的委身，透过自己的摆上等等去追求的一件事情，不是的。而是因为我们与基督联合在一起，所以使得我们得救。一个人如果没有与基督联合在一起，他跟基督没有 communion 的话，他就没有得救。那这个联合是怎么样成就的呢？这是圣灵的工作。第十七节，但那与主联合的，就是与他成为一灵了。One spirit， 你在耶稣基督里面联合在基督里的话，你是 one spirit with Christ， 与基督是一灵的。好，那这个是透过圣灵工作。当圣灵重生我们的时候。当圣灵重生我们的时候，也就是说当我们受了圣灵的洗礼的时候，圣灵把我们使耶稣基督联合在一起。我们主日学里面把这个救赎分成两个部分，一个是什么？耶稣成就的救赎，对不对？这个是2000年前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已经成就的事情。那另外一个部分是什么？这个耶稣基督的救赎怎么样 应用在我们的身上？这个是怎么样透过把耶稣基督的救赎临到我们的身上呢？就是圣灵把我们使耶稣基督联合在一起。所以当圣灵把我们与耶稣基督联合在一起的时候，当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的时候，我们的罪跟我们的罪性也跟耶稣基督一同钉十字架。当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时候，我们也得到耶稣基督复活的这样子这种生命。今天我们之所以会成为上帝的儿女，因为什么？因为我们是与基督联合在一起的。耶稣基督是这个长子，他是上帝的儿子，我们与基督联合在一起，所以我们享有上帝儿女的这个身份地位。那为什么我们会有可以得到耶稣基督的义，他的无罪的一生可以归顺在我们的身上？为什么？因为我们与基督联合在一起的，圣灵帮我们使我们与基督联合在一起，他的义就能够归顺在我们身上，我们的罪就能够归顺在耶稣基督的上面。那当耶稣基督他从死里复活，耶稣基督因为从死里复活，而我们是与基督联合在一起的，所以有一天我们也要从死里复活，我们要得到一个新的身体，跟他的死里复活的身体是一样的，一个不会朽坏的身体。所以基督联合在一起是让我们整个救恩，我们的得救是什么？是上帝在创世以前在耶稣基督里面拣选我们。罗马书第六章就在讲这个道理，罗马书第六章的第五节说，我们若是在他的死的形象上与他联合啊，这个就是讲耶稣基督联合，我们若在他死的形样式上与他联合，也要在他复活的样式上与他联合。我们知道我们的旧人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使罪身丧失了机能，使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因为死了的人已经脱离了罪了。我们既然与他基督同死，也信必与他同活。这个就是建立在与基督联合的这个原则上面。那有一天当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耶稣基督要来审判全世界，耶稣基督要来掌管整个新天新地。那我们呢？我们与基督联合在一起，所以有一天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作王，我们要审判这个世界，然后呢我们要去管理新天新地。哥罗西书第三章第一节说，所以你们既然与基督一同复活， 这是因为我们与他联合的缘故。就应当寻求天上的事，在哪里有基督在神的右边。你们要思念的是天上的事，不是地上的事，因为你们已经死了，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隐藏在神里面。基督就是你们的生命，他显现的时候，你们也要同他一同在荣耀里显现。那今天我们是生命是与基督联合的生命，那基督在哪里？坐在天父的右边，在天上。因为这个缘故，所以我们应该思念天上的事情，而不思念地上的事情。那因为耶稣基督跟我们是联合在一起，所以当他显现的时候，我们也要在荣耀里跟他一同来显现。哎，这个叫做与基督联合。所以我们整个人的救恩是建立在与基督联合的这个原则上面。那这个联合什么时候开始的？当圣灵重生我们的时候，当我们受了圣灵的洗礼，那我们的联合从那时候就开始了。那什么时候结束啊？永远不结束的，我们永远不结束的，我们永远是在耶稣基督里面的。这个圣灵是什么？圣灵是耶稣给我们的 deposit， 当然是得基业的凭据，是我们得救的确据，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所以今天，当我们跟我们的配偶二人成为一体的时候，耶稣基督也在那里。这不只是我们二人成为一体的时候，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情，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耶稣基督 always 永远是有在我们跟在那里。为什么？因为我们是与基督耶稣联合在一起的。那当哥林多教会的这些基督徒跑去找妓女的时候，他们的生命是跟基督联合在一起的，然后他们在跟妓女联合在一起。那保罗说，这个怎么可以？这个怎么可以？所以十五节保罗说，你们不知道你们的身体就是耶稣基督的肢体吗？这样子我们可以把基督的肢体当作娼妓的肢体吗？当然不可以。你们不知道那个娼妓苟合的就是与他成为一体了吗？因为经上说，二人要成为一体，但是那与主联合的就是与他成为一灵了。所以保罗说，断然不可，当然不可。一个人在没有重生的时候，他在上帝的面前的身份地位是什么？上帝怎么样去看他的？以弗所书第二章有几个字形容了，这几个字不是太好的。以弗所书第二章说他们是可怒之子，是悖逆之子，换句话就是他们是活在神的审判之下。一个人没有重生以前，没有与基督联合在一起以前，他们是心里与上帝为敌的，心里与神为敌 ，hostile to God， 他们活在神的审判之下。那这个情况之下，你怎么可以与他联合在一起？圣经里面讲，这个信与不信不能同父一轭，基督徒不能跟非基督徒去结婚，这背后有很多的原因。其中一个原因是什么？其中一个原因是，当一个基督徒跟一个非基督徒联合结婚以后，他们肉体联合在一起的时候，二人成为一体的时候，耶稣也在那里，耶稣也在那里。那如果已经结了婚怎么办？我这个哥林多前书第七章讲这个问题，这两个人本来都不信了，后来有一个人信了，那另外一个人怎么办？第七章我们以后讲，第七章就讲到这里。所以这个今天我们是活在一个堕落的世界里面。我常常会讲说，我们是堕落的人，活在一个堕落的这个世界。上帝按照他的形象造男造女，上帝设立这个婚姻的制度，上帝这个创造男人跟女人，让他们成立家庭，让他们彼此来服侍对方，彼此相爱，彼此服侍对方。上帝的设立的制度里面是他们是完全的 totally 完全的 uniquely 独一的来完全委身于对方，直到死是我们分离。 那这个过程里面，在这样子的这种生活里面，他们来彰显上帝的荣耀，他们就反映出来上帝的这个荣耀。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将荣耀颂赞归给于神。如果我们去读雅歌的话，我们会发现婚姻是一个上帝创造的婚姻，是很美满的一件事情。我感谢主，上帝设立婚姻的制度是创世纪第二章，不是第三章以后。如果是第三章以后的话，我们就有很多问题了。那今天人堕落了，人堕落的结果，人把上帝给人的身体做成换取金钱的一个工具。人把彼此互相委身所建立的这样子这种婚姻制度，把它看到对方的条件如何。人可以为了绿卡而去结婚，或者是贪对方的这个钱财，或者是身份，或者是等等这些东西。那今天上帝，人把上帝创造的美好的这个东西把它给破坏掉了，那受害的是他们自己，也影响到其他的人。这是一个堕落的世界，我们是破碎的人。那我们的盼望是什么？我们的盼望是在福音里面，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不需要被我们的过去而定罪，我们不需要受到我们过去所犯的错误而捆绑。今天在耶稣基督里面，上帝给我们一个新的身份地位。在第十一节里面，保罗说，你们中间从前也是这样子的，现在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名，靠着我们神的灵，都已经洗净了、圣洁了、称义了。保罗说：“你们从前也是这样子，他们从前是说是干什么的？哥林多教会的这些基督徒从前是做什么的？有的是当妓女的，有的是当男妓的，有的是同性恋的，有的是勒索的，各种不同的这种问题。可是保罗说，你们现在是靠着神的灵，已经洁净了，已经圣洁了。”已经称义了。今天什么 define 我们？我们怎么样看我们自己？在耶稣基督以外，我们看到的是什么？是失败，是羞耻，是挫折，是懊悔，是失落。在耶稣基督里面是什么？在耶稣基督里面，上帝看我们是看到他的爱子，这是我所喜悦的。靠着我们神的灵，我们能够被洁净，我们能够成洁，我们能够成义。所以圣经说，如果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经过去，你们看，都变成新的。那我们一起来祷告。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你，你看到我们这样子这个破碎的光景，你看到我们这样一个破碎的世界，我们是破碎的人，活在一个破碎的世界里面。看到主你设立这个这么美好的这个婚姻这样子的制度，因为亚当夏娃犯罪的缘故，被破坏到这样一个程度，以至于今天离婚率是这么高，婚外情是这么多，淫乱的罪已经被称为是 alternative 这个 lifestyle。 可是我们感谢你，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不再受到过去的捆绑，不再受到过去的失败的捆绑，因为你在十字架上面为我们承担了我们的罪，我们今天能够在你的面前能够称义，你担当了我们的羞耻，你担当了我们的失败，你领受了我们当得到的这个惩罚，以至于我们今天能够有一个新的开始。愿你自己亲自来在我们当中做拯救的工作。 我们已经在接触基督里面了。让我们再一次我们认识到在基督里面我们是何等的有福气，因为我们能够有一个死里复活的生命来跟随你，来奔走天国的路程。那些还没有得到你拯救的，也愿你自己的救恩，愿你的福音，愿你的圣灵来光照他们，让他们早日归到主耶稣基督的名下，让他们有一个新的开始，一个在耶稣基督里面的开始。也我们也为了我们的家庭里面有一些家庭两个人当中只有一个人信主的，也愿你在这个家庭里面你自己来做拯救的工作，把我们的另外那一半交在主你的手中。愿你从天上垂听我们所献上的祷告，也愿你来透过教会里面的这个十字架的信息的宣讲，你来做拯救的工作。你把我们当中我们还一些还没有结婚的，我们的单身的，我们的弟兄，我们的姐妹交在主你的手中，求主你按照你自己的丰盛，你来给他们预备一个属灵的伴侣，在耶稣基督里面有你自己生命的一个属灵的伴侣，一起来奔走天国的道路，一起在基督里面建立一个在基督里的家庭，在家庭里来荣耀你，来享受你所赐给我们的这一切。我们谢谢主，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